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这乾隆爷之所以把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大概原因分为三个。一个是乾隆为了尽孝，再一个乾隆为了报恩，最后一个是治国安邦的政治需要。其实无论哪种，他们都并不矛盾。而且撇开这些改庙的原因，咱们还能通过乾隆对佛教发展的大力支持和厚爱，体会到乾隆本身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当您走进雍和宫的时候，就能看到这里是古槐参天，殿堂雄伟，各个殿堂里还展出了很多佛像或者是法器。可想而知，这里头肯定有不少故事。在雍和宫的倒数第二间大殿万福阁里，有一座高达18米的木质佛像。不过不知道您去的时候有没有细心观察过，虽然这佛像很高，18米，可是这殿门跟其他殿的门的高度啊差不到哪儿去。可这样的话，这佛像是怎么进去的呢？今天的节目咱们就从这万福阁的佛像开始说起。一座乾隆底有着怎样的秘密？为何不得清闲？皇上非要改为寺院？各种佛像珍藏在这里，却有一尊与众不同。寺院古槐本不稀奇，可这里的古槐却有着不同的来历。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谜团重重的雍和宫第二集。雍和宫自从公元1744年改为喇嘛庙到今天已经是265年了。这里边佛像众多，题材丰富，可以说是高居各类藏品之首位。这些佛像大多都是明朝的、清朝的，有的是清宫造办处做的佛像，有的是蒙藏地区进贡的贡品，还有的是这佛教徒们捐赠的。不过在众多的佛像当中，最显眼也是个头最大的一尊，当属万福阁里的木质弥勒大佛。这尊佛像高达18米，打个比方吧，现在这一层楼楼高也就是2米多，这尊佛像就相当于7-8层楼那么高啊。毫不夸张地说，当您走进万福阁的时候，您要是不仰着脸看这佛的话，您根本看不见。听到这儿您可能觉得这佛像是够高的，不过您别着急，接下来还得告诉您更震撼的事儿。这尊佛像不光地上高度18米，地下为了加固还埋下了8米，其实总共这根木头是26米。 而且这尊佛像通体是一根完整的白檀木雕刻的，您说这是不是更惊人？不过不知道您仔细观察过没有，虽然这尊佛像高达18米，可是这万福阁的殿门跟普通大殿的没什么区别。寺院的殿门啊，一般比咱普通人家的高很多，咱用眼大概算一下也得3米来高。那您说这佛像是怎么进去的呢？更何况为了这尊高达18米的佛像能够立得稳当，人家还打了一个地基，底下还埋了8米，这样看来这就有点奇怪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么一个庞然大物都不可能从门口运进去，难道是从这房顶上顺下来的？可是按照当时的技术，这也达不到。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如果您要是按照正常思维考虑这事儿啊，估计您琢磨到明天也想不出来。不过您要是换个角度想想，兴许就能找到原因了。您想啊，既然这尊佛像这么大，那它就不可能是先雕好了然后从门口运进来的，况且人家地底下还有8米的木头埋着呢，打门口进来那更是天方夜谭了。所以万福阁和这尊佛像的建造顺序应该是先有大佛后有万福阁，这样一来就不难理解了。据说早先乾隆把雍和宫改为喇嘛庙的时候，并没有建造这个万福阁，这个地方只有一座观音殿。后来乾隆觉得这寺院的北边太空旷了，所以就打算建造一个规模比较大的楼阁，一是为了能让这雍和宫北边气派一点，另外一个这也可以起到屏障保护的作用。乾隆这点子固然好，可是他所设计的这个楼阁呀，不是一般的大，要想摆一个大小相匹配的佛像实在是太难了。可是将就着摆个小的吧，殿大佛像小显得别扭，当时乾隆为这事儿没少发愁。后来乾隆这心烦的事儿啊，被当时掌管西藏军政大权的七世达赖喇嘛知道了。为了报答皇恩，他是费尽心思的帮忙寻找这雕刻佛像的原料。这事儿说来也巧了，经过一番打听，这七世达赖听说尼泊尔王国刚刚有打印度运回了一根非常高大而且完整的大白檀木，于是甭管对方开价多高啊，连眼都不带眨的，当时就把这根白檀木给买下来了，送给乾隆皇上。在这儿值得一提的是，这根木头将近30米，那个年月没有现在运输这么发达，既没有轮船也没有汽车，您说它是怎么运到北京来的呢？木头虽然有了，可是这运输就成了一项浩大的工程。为了能把这个庞然大物顺利地运到北京，七世达赖就利用水运，历时3年才把这块木头给运到京城。您可能得琢磨了，这木头这么大，得多大船能给装下呀？您仔细听好了，人家不是拿船装的，而是把这木头啊放在水里边，前边一艘船拽着这木头到了北京。赶上冬天，这河都结冰了，工人们就把木头啊放在冰面上，夏天河水解冻了再接着放到水里。您说雕这么一尊佛像得多不容易吧。这根白檀木到了北京之后，乾隆差点没高兴坏了，当时就让皇宫的养心殿负责施工，活佛负责设计，等到这尊佛像雕刻完工的时候，再按照这佛像的高度搭建一个万福阁。所以早年间雍和宫里就有先有大佛后有万福阁的说法。1990年的时候，这尊大佛还被载入了世界吉尼斯纪录大全。 万福阁的弥勒佛可以说是雍和宫里的一绝，不过和这木雕有关的佛像在雍和宫里还有两个。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蒙和您话说天下。离万福阁不远，在东边有一座赵佛楼，这座赵佛楼面积不大，看起来不像是其他殿宇那么气派。据说这里早先是乾隆的母亲孝圣太后钮钴禄氏立佛念经的地方。乾隆是一大孝子，咱都知道，想当初雍和宫改成寺庙的时候，乾隆出于对母亲的尊重，就把这间殿宇维持了原状。赵佛楼里边供着一尊木雕的释迦牟尼像，这尊佛像不光是神情非常的安详，身上还雕了一些水纹的样式。相传释迦牟尼的弟子为了将这佛的影像永留人间，就打算给这佛画一张像，可是又不敢直视佛祖，所以只好请画师照着水里的倒影来画像。就这样呢，佛祖的画像连同这水波纹就一块被勾勒出来了。后人在塑像的时候就以这张画为依据，而赵佛楼也是因此得名的。在赵佛楼里不光是佛像雕刻的栩栩如生，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佛像的背后有一座围屏式的背光和佛龛，这背光和佛龛都是用名贵的金丝楠木精心雕琢而成，技艺精湛，美妙绝伦，被誉为是雍和宫的三绝之一。佛龛从地面直达楼顶大概得有 4.5 米高，分为内外三层。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佛像肃然而立，佛头后边的黄铜镜镶嵌在围屏时的背光当中，这背光以黄铜镜为中心向四周蔓延开来，沿着围屏绕成一圈，和这长明灯交相呼应，照的佛堂是一片金灿灿的。佛龛有两根金色盘龙柱支撑，横梁是金皮贴木，上边雕着99条龙环绕其中，有的昂首探爪，有的扶摇直上，呼之欲出，巧夺天工。这木雕三绝的最后一绝就在法轮殿里。法轮殿是寺院给僧人集体诵经的一场所，俗称叫大经堂。这座殿里正中间供奉了一尊6米多高的尊喀巴大师的铜座像。别看这尊佛像是铜做的，高达6米多，可是人家这分量挺轻的。为什么呢？就因为这尊佛像是空心的。您可别以为空心的就是工匠们偷工减料，要说空心的，这制作手法比实心的还得难，纯手工制作，都是一点点敲出来的。尊喀巴大师的这尊铜像固然好，但是咱们要说的木雕三绝，这最后一绝可不是他，而在尊喀巴大师背后。在这尊像的背后有一座紫檀木雕的山，上边雕着500罗汉，据说是古印度王舍城外七叶窟众弟子集会的时候这么一场面。这些罗汉个个都是法相庄严，栩栩如生，有的是坐而论道，有的骑鹤飞升，有的乘龙遨游，还有连吃放生的，在峰峦叠翠的掩映之下显得极为生动。其实除了这三绝之外，雍和宫还有很多值得一看的东西。您比如这雍和宫的古槐，这种树啊具有耐寒抗旱的特点，比较适合北京地区的气候条件，再加上这种树生长得快，树形也漂亮，所以您在北京经常能看到树龄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槐。您比如北海公园的画舫斋院的唐代古槐，故宫武英殿东侧断虹桥畔的古槐，它们虽然历经沧桑，可到现在仍旧是枝繁叶茂。 别看雍和宫是一座佛教寺院，其实这里边种植的古槐也是一大看点。走进雍和宫的第三进院落雍和门院里头，您就可以看到十来株老古槐，庭院深深，古树参天，花开时节清风徐来，这古槐散发着阵阵淡雅的清香，弥漫在空气里边，真是令人陶醉呀。浅绿色的槐花层层叠叠的布满了树冠，带来了阵阵清香，层层绿叶遮挡着阳光，游人在树荫下休息聊天看书，听着都觉得是一种享受。每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槐花渐渐的飘落，那点点的绿色从树梢飘落到地面上，时不常的还有一些小喜鹊小麻雀欢悦其间，又是一片生机。临近九月份的时候，秋风乍起，游人来来往往，成了一道温馨的风景。迎着散落的槐花漫步其间，体会着满地槐花秋的意境。冬天大雪过后，古铜色的树干拖着银絮，厚重而剔透，更显得沧桑的本色。别致的景色忙坏了摄影爱好者，怪不得当年曹植曾经写过这样赞美国槐的诗句，叫献良木之华丽，爱或贵于至尊。话说到这儿，问题可就来了，一般寺院里边最常见的是银杏树，当然了，雍和宫的银杏很出名，但雍和宫的槐树也同样出名，可是雍和宫的这几棵古槐却不是土生土长的，那它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乾隆48年的时候，乾隆下令修建国子监，因为要拓宽门口的马路，所以当时种在路两边的51棵槐树就成了多余的了。负责修建的部门起初想把这51棵古槐全砍了，可是乾隆得知此事之后可就不干了，当即下令只要能够移植的一律是不准砍伐，就近移植到太学门外和雍和宫里。所以现如今雍和宫里的这些古槐可是多亏了乾隆皇帝的环保意识才幸免于难，是搬家移植过来的。这些古槐里年龄最大的一棵就种在雍和门的西边，也是这些古槐里最粗的一棵，已经300多年了，属于一级古树。这棵树别看年龄大，可是它苍老遒劲，枝繁叶茂，生机盎然，主干上高低不平，斑驳的树林似乎诉说着那一段不寻常的历史，诉说着这座古寺的变迁。雍和宫自从改为喇嘛庙之后就一直香火鼎盛，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雍和宫都会挤满了人群。其实讲到礼佛，很多人都会认为大年初一礼佛最好，不过我倒是认为啊，这也并不一定。古人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呀。其实没有哪一天是最好的，来寺庙里拜佛祭祀，其实最关键的在于那颗虔诚的心。每次咱们说到寺院的时候，总离不开一个话题，那就是庙会。不光是早年间，其实现在也一样，老百姓借着来庙里拜佛的机会，也总不会忘了到庙会上乐呵乐呵。咱今天既然说的是雍和宫，接下来咱也介绍一下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寺院，它每年的庙会里所举办的一些与众不同的祭祀活动。说起雍和宫的打鬼，老北京人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每年农历的正月底，雍和宫里人头攒动，争先恐后的想一睹这打鬼的场面。打鬼打鬼吗？难道说这里边真跟鬼有关系？其实这打鬼的名字是京城百姓给他的一个俗称，人家学名叫金刚驱魔舞，是藏传佛教密宗仪式里边的一舞蹈，很多喇嘛出家学跳金刚舞，这是一个必修课。 运用舞蹈的形式表现驱邪和降魔的全过程。但是佛教里边说到的驱魔，其实是驱除心魔，达到圆满功德。明朝末年的时候，这种舞蹈传到了北京，延续到了清朝的时候，皇宫里和许多藏传佛教寺院每年都要举行这种仪式，寓意着驱除邪恶，祈愿天下太平。这些僧人在表演的时候，有戴着骷髅面具的，有的是象征着阎王的使者，有人戴着牛首的面具，做出驱魔除障的动作。整场表演看起来挺神秘，所以每到正月表演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前来观看。现如今的雍和宫在政府和专家的大力支持和修复之下，保存了大量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佛像、唐卡、法器、服装，甚至是民族生活用品。很多佛教巡礼和北京民俗活动也都相继恢复。在这座古老的雍和宫里，它的底蕴和风姿赢得的不仅仅是赞誉的目光，而是对中国历史佛学文化的触摸和体味。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